出来！五十人的丈人，从 帅梦里。娘子说有人甚多，小心包裹啊。娘子还说春里风大，莫受风寒 啊。春天的风大，留神闪了你的舌头，闪过这撞傻冲愣的。说实话， 娘子说踏春只管村，若有女伴同游回子家来，杖责一百。 杖责一百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说违反了我的规定，要打你一百板子。 哎呀，娘子啊，我实实的不曾违反呐。 那你就是明知故犯了。我问问你，昨日踏春有计无计？ 这计啊，这计啊，有。 你快说，你快说。 哎呀，娘子，那东坡先生好音左交之物嘛，吃出鱼入菜蔬，他最爱吃鸡。这鸡嘛，有童子鸡、烤鸡、酱鸡、扒鸡、烧鸡，还有叫花子鸡。 背着吧你，傻瓜这耍贫嘴。听我告诉你，这鸡就是鸡，鸡就是鸡。我问你，有鸡无鸡，就是有没有三陪小姐？ 绝对无忧啊！两字背人还是读诗之人，怎能做吃词诗呢？况且你我夫妻日久之期十分的恩爱，万不能做吃这样的超市。况且我是受过戒的，永不近女色。 什么？你不近女色？那我呢？ 哎呀呀，吃出两字之外呀， 那还差不多。 那东坡先生更是参禅的居士，越发的不近女色。我二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过是谈诗论词，

痛是消，若是去个门去，被街坊司令看见，他们一定会笑话，他们一定会背后说你是母老虎，没人唱，有损娘子的名字，娘子听力温柔贤惠，大仁大义，你就饶了我吧！ 得了，别哭了， 娘子， 别哭了， 娘子， 别哭！哎呦，我就见不得你哭，你这么一哭啊，我这心疼，一下子就软下来了。我其实我打你骂你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常言说得好。大是疼，骂是爱，我就怕你跟着苏东坡去学坏呀。 我向您保证，从今以后我和苏东坡划清界限，永不见面。 真的？ 真的。 你说话算数。 说话算数。 你要是再犯， 我若再犯嘛，哎，您就打我300板子。 好，要是再犯我打你300板子。那成，这回我再饶了你。 哦， 你起来吧。 不打我了。 不打你。 哎呀，多谢娘子。不打我了，不打了我。 回来 啊，娘子，不是不打了吗？ 打随免了，我还得罚你。 哎呀，娘子罚我什么啊？ 拿过来，你来看，你跪在池边，面对一池清水，照照你那污浊的面孔，想想曾子的话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你呀，好好的反省反省你那点好色的德行。 哎呀，娘子啊，向着地面弯指，千斤五逼，若是跪在上面，岂不伤了我的双膝？再者，我被下人们看见，与我们做职人的脸上无光啊，娘子，不好意思啊！ 你还要脸呢你？我说你跪不跪 啊？ 我不能跪。 你跪不跪？ 我不能跪。 你不跪，不跪，我还打你！哦、 跪下！了！ 哼，这不结了吗？ 我在这里跪，你们在哪里叫？我在这里哭，你们在哪里笑？真正岂有此理！ 老实实的跪着，一动也不许动。

我的亲娘祖奶奶。 哎呀，连亲娘祖奶奶都叫出来了啊， 还是不行啊。我王神灵八洞神仙，快快下界打酒与我吧。 哎，臣早听者无神下寨救你来也了。 神仙救我来了，神仙在哪里？神仙在哪里？ 啊，不是，哎呀呀呀， 无神东坡在此。大叔兄， 嗯， 你毫无有礼貌啊！ 啊， 怎么未曾通报，你就擅自进入人家的奴袋来了啊？ 哎，姬昌兄，我再若通报，只恐你的双腿都要跪残废了啊！ 残的是我，废的也是我，与你什么三干啊？与你什么三干的？ 姬昌，昨日你我一同交友， 酒 你也吃了，鸡你也饱了， 怎么与我无干？怎么与我无干？啊，怎么与我无干？ 你 说， 师兄， 走 啊！你少说几句，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我的苏大爷， 姬昌，想那位陶渊明老先生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你怎么竟然娶妻一个夫人，你不怕寒碜？ 啊，寒碜，寒碜我却不懂啊。岂不知大丈夫啊，难屈能伸。我爱过，我爱过于夫人，这是我们读诗人的本等。 缩头顶难辞。 缩头不缩头的，反正我有点气管炎，怕老婆。 季常 啊， 你好好跪着吧。 我是你懂也不肯动啊。 什么东西在吼叫啊？ 哎呀，此乃是我的天怒呀！ 哎呀，如同狮吼的一般，哎呀，吓傻人也，吓傻人也。 季常 啊， 你那干嘛呢？ 啊，我是老老实实的跪着，纹丝不动啊。 哼，刚才你跟谁说话呢？ 哦，东坡先生来了。 啊，苏东坡来了。这个坏骨头我正要见他，你先起来吧。 哦，多谢娘子。 有请苏大人。 有请东坡先生。 恭喜恭喜 啊， 谁送我来呀？ 你、啊、解放了，站起来了。 哎呀，休要取笑了。苏兄 啊，我家娘子有请、 啊、我真要回他一回呀。 啊，苏兄 啊，怎么 你要考下留心呐、啊、 哪个自然我晓得。 东坡先生来了。 苏大人，奴家有礼。 还礼。 请坐。 有座。陈兄，请坐。 啊，请。 陈兄，请来上座。 啊，甭客气，我当惯了。 不知苏大人到此有何贵干？ 实在路过贵府门首，见姬昌兄跪在水池旁边，这其中的情由有些个不佳，有几句言语要领教夫 人， 苏大人有话请讲，何言领教二字呢？ 苏兄，你少说几句吧。 夫人大。 你看三千火条棍，我命他不言成，三千学生吃不不吃，但他长长短短。 哥，听你这个话茬，倒都是奴家我的不是了。苏大人，想奴家虽是女流之辈，可姿势经略道德文章我也略知一二啊。哦， 苏兄，不要招惹是非，快先走吧。 不，今日我闲暇无事，我倒要洗耳恭听。 好，你听着。

郎叔王亲，把孝敬，头插草标，子卖子生，有为可观，身连理。 声情并茂的演唱声中，我们孙玉敏舞台生活50年展示演出